回來第二節的國立大台，今天會花很多時間去講張愛玲，因為感受很深的，因為我小個很喜歡看張愛玲，咁呢係喺我少年嘅嗰陣，我少年定係都算係少年啦。喺我少年嘅時候，因為我即係我接觸張愛玲，我淨係接觸佢，淨係睇小說啫嘛。即係我細個睇小說啫嘛。咁你如果睇小說嘅世界啦，又或者睇佢嘅，唔係即係我有睇佢，總之就係睇佢文章、睇佢小說啦咁樣。咁然之後當然亦都有佢嘅散文啊，佢同嚴英生活嘅故事啊咁樣啊。咁嚴英即係佢嘅一生嘅好友啦，咁樣一個外國朋友，喺香港遇到嘅斯里蘭卡朋友。好啊，咁總之咧，你如果係從即係大家細個都係睇呢啲皇冠出版嘅張愛玲嘅全集啦，咁樣你睇呢啲書咧，你想象唔到張愛玲係同寒酸啊，同或者係一啲肉酸嘅嘢啊，係沾得上邊噶嘛？咁跟住咧喺我少年嘅時候咧就。睇呢啲嘢接觸佢啦，咁樣又冇認真去 study， 少年嘅時候冇認真去 study 研讀過佢嘅生平啊，各樣嘢咁樣。咁跟住咧就喺我少年嘅時候咧，就忽然間有一日咧，就睇報紙啦，就睇新聞咧，見到張愛玲嘅死訊啊。嗰陣係1995年，咁佢就喺美國就過身咁樣。咁係當其時佢都70幾歲嘅咁樣，72好似。74歲，咁好，跟住咧嗰陣報紙咧登咗佢屋企張相咧，我哇佢屋企乜鳩都冇，佢屋企乜都冇，一個人，唔係啊，係 簡陋， 係破落嘅，係佢係我好記得嘅，張愛玲死咗之後剩翻嘅遺產係2800蚊美金。 我印象中係家私都冇幾件噶嘛。 係啊，係啊，咁即係喺我少年嘅時代係想像唔到張愛玲同窮字係有關係噶嘛。即係原來佢係好窮，即係佢最後晚年係都幾淒涼咁樣。咁我哋都係會用淒涼嘅字眼啦，我哋都唔會用。即係我哋而家香港，我哋就會用閪冧呢啲咁嘅字眼。即係佢就算破，佢你會用破落呢個字眼，你係會用破敗啊咁樣嘅字眼，你唔會用哇窮撚咁樣，你唔會用呢個字眼，但係其實好窮啊咁樣。咁選取咗今日啦，就係、是、正式講 傾 城之戀啦咁樣。傾城之戀作為我哋呢一個。作曲的一個題目咁樣，咁我哋就係一地都係報紙，我記得嗰張相好震撼喎，非常之震撼喎。 係咯，佢啲書唔係好好賣嘅咩？ 有啊，咪佢咪一路靠版嗰啲電影嗰啲錢，電影嗰啲錢使撚曬，電影嗰啲錢好撚耐啊，電影嗰啲錢好撚耐啦咁樣。咁係後來即係喺美國做駐校作家咁樣，咁佢一路有收版税嘅，一路有收版税嘅咁樣。咁跟住又宋琦夫婦又一路叫佢寫書啊，又叫佢。寫新書啊，勉勉強強咁寫又唔想寫又剩咁樣，咁跟住咪靠住舊日啲小説，咪就係主要咪皇冠出版社嗰啲版税咯，孤零零咁樣就過身咁樣，咁嗰件事好震撼喎，但係亦都係好嗰件事最後有張愛玲咯。嗰陣時最後你要深刻地去了解嗰件事有張愛玲咯，你因為你又想像唔到張愛玲喺老人院嗰度復康嘅嘛，你成日想即係 張愛玲係唔喺劍橋度沖涼啦， 係啊，即係你又想像唔到嘅嘛，即係張愛玲係即係張愛玲好似即係張愛玲好似張愛玲係好矜貴咯，同埋高傲，張愛玲好似貓喎，貓過身嘅時候會匿埋。即係佢唔會俾你睇到佢晚年噶嘛，佢唔會俾你睇到，佢係唔會俾你睇到佢嗰個咁嘅樣噶嘛，咁結果就係睇唔到，然之後跟住去到最後就係咁樣家徒四壁咁樣，剩翻呢個咁嘅2800蚊咁樣嘅美金，咁就係嗰個遺產啊咁樣。咁好啦，咁我哋當然我哋今日呢個節目唔係講張愛玲成個。即係唔係講張愛玲整個嘅生平啊，或者整個張愛玲嘅文學啦咁樣。即係有人乜都問其實我好中意張愛玲嘅，但係點解我節目冇點樣特別講個張愛玲咧咁樣？因為特別一集去講張愛玲，其實講唔撚曬。 講唔撚曬，講十集就好似好撚戇鳩咁樣。咁都唔戇鳩嘅咁樣，但係即係要揾個機會啦咁樣。咁今日咧就淨係想 focus 喺傾城之戀嘅。咁 focus 喺傾城之戀嘅原因就係頭先第一次講啦，就係講個同香港嘅關係啦，同埋嗰個香港嘅緣分啦。而傾城之戀講緊嘅傾城嗰個城就係講緊香港。佢 exactly 就係講香港，傾城之戀成個故事名、成個題就講曬成個故事啦，就係犧牲一個城嚟到去成住成全一段感情，就係成個咁嘅故事啊咁樣。呢、這個故事係一個關於咩故事咧？咁樣咁可能有聽眾係未睇過張愛玲啦，咁樣我都即係去講述俾你聽個故事究竟係有幾咁好睇啊，同埋寫得好睇嘅地方係喺邊度啦咁樣。呢、這個故事一開始咧就係、是、咧頭兩句就咁講嘅，頭兩句真係寫得好撚好嘅，頭幾句真係寫得好好嘅真係。其實句句寫到佢第一開手個故事一開就小説一開手就咁寫，佢話上海為了節省天光，即係節省日光，上海為了節省日光，為節省天光，將所有嘅時鐘都撥快了一小時。然而白公館裏說，我們用的是老鐘，他們的十點鐘是人家的十一點，他們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這個呢是一個引子啦，咁樣咁講嗰個時代背景啦，講係喺一開始就喺上海去發生嘅一個故事啦，咁樣咁但係咧一頭嗰幾句就點出咗成件事嘅命題，嗰、那個係關於時代嘅問題，嗰、那個時代、那個時代係夾唔上啊，嗰、那個係故事入面嘅主角啦，白流蘇啦，咁佢係一個四十年代嘅女性啦。咁喺一個四十年代上海女性，佢發生咗咩事咧？咁樣佢離咗婚，咁離婚就好簡單嘅，就係、是、因為個老公唔好啦。咁佢都冇仔細咁描述，入面有講過老公打佢啦，諸如此類。總之個老公唔好，總之嫁得唔好咪離婚咯咁樣。但係離婚係喺四十年代就是一件好大好唔同嘅一件事啦嘛，咁樣。 我都估唔到以前啲人會肯離婚，我以為忍下忍下咪一世啦。 張愛玲嘅老豆老母咪離婚咯。佢本身嘅老母咪離婚咯，佢所以佢成長嘅年代就係對住佢繼母咯。雖然佢繼母本身都係名門之後，佢自己屋企係名門之後，佢嘅繼母都係名門之後，但係佢繼母咪打到佢細佬撲街啊嘛。佢點解後來會出走就係因為佢就係、是、因為佢繼母打到佢細佬就嚟爭啲死啊嘛咁樣。咁所以張愛玲對於封建家族嘅壓迫同埋嗰個迫害咧，係有好深刻嘅描述嘅，無論係金鎖記啦，金鎖記特別深刻啦。傾城之戀我揀選傾城之戀去作為我哋呢一個系列嘅其中一個原材料啊。唔係因為我覺得傾城之戀寫得最好，事實上傾城之戀亦都唔係張愛玲小説入邊最上乘嘅小説。如果你講上乘嘅小説，咁我會推介金鎖記啦。金鎖記對於時代嘅女性嘅悲哀同埋嗰個家庭嘅壓迫，如果你講文學意味上面嚟講，咁佢就濃烈好多啦。如果你講浪漫嘅話，咁就不如睇翻不如睇翻《半生緣》咯。咁《半生緣》就更加浪漫啦。咁但係《傾城之戀》係特別嘅，因為《傾城之戀》係好深刻地去描繪關於婚姻同埋戀愛呢一件事。咁個出發點就係白流蘇呢個女主角。白流蘇呢個女主角咧就生活喺一個傳統嘅家庭，佢個家庭咧連個鐘都慢緊個人嘅。即是他在一个传统家庭之中连个钟都教慢了人家一个钟的去老尾。那你就知道几同即是几咁格格不入了这样。 跟不上时代。 他本身就已经在一个时代里面超前了，他还要生活在一个跟不撚上时代的家，连个钟都慢够过人的你老母。那然后在一个连个钟都慢撚过人的家里面，他面对什么事呢？就是他离了婚。佢離咗婚就翻咗嚟娘家，咁於是乎咧，仲要係一個大家庭咁樣，咁啊仲有三爺，又有四爺咁樣，又有三奶奶，又有四奶奶，跟住佢下邊仲有細妹，細妹未嫁嘅咁樣，咁跟住咧，然之後咧，佢咧就一開始咧就描述佢受到啲咩壓力啦，就去描述佢嚇，一開始咧就係講話啊。佢舊底個老公過身喎，咁樣送信嚟喎，咁樣跟住話俾佢聽，喂，你以前個老公過身喎，咁樣咁唔通我去奔喪啊，咁樣咁跟住佢屋企人就勸佢，唔係喎，你去奔喪都好喎，點解啊？咁你同佢守啊，你同佢守個孝，咁跟住然之後你咪過契嗰啲侄仔乜嘢，咁你咪住翻喺佢嗰度咯，咁樣咁言下之意即係咩？言下之意咪真係嫌你 走， 言下之意咪就係嫌你喺屋企白吃白喝咯，即係 我掟啊， 嫌你同埋係 企嘅家境亦都唔好嚇，咁樣即係當其時亦都係即係個時代嘅演變啦，咁樣好多名門嘅即係原有嘅大家族都開始即係又冇田啊，又冇地啊，咁樣都開始即係呢個咁嘅家道中落，都可以話一個普遍嘅社會現象。 同埋 尤其是佢啲傳統大家庭， 同埋佢哋嗰陣普遍個感覺應該係你離過婚應該都好難再嫁得出㗎啦。咁你不如喺嗰度揾頭地方落下腳咁樣，咁之後咪過到世咯咁樣嘅感覺。 係啦，咁樣咁、那個女主角一開始咧就描述一個咁樣嘅境況嘅，就係佢離過婚28歲。佢仲係一個好美豔嘅一個女子，但係咧就用易書嘅講法咧，就係開到荼蘼啦，咁樣即係已經係靚到最後噶啦，咁樣係啦，咁樣 先28歲咧， 係啦，咁嗰時代唔同啊嘛，嗰時代唔同啊嘛， 你 而家 佢嗰個時代佢 唔 係 你而家 三四歲， 你而家嚟到睇，你而家喺2018年嚟到睇，28歲就好後生啦，28歲先啱啱進入社會，28歲好後生。有排都未談婚論嫁，但 係 嗰個係40年代嘅上海，28歲未諗結婚。如果你28歲，2018年嘅香港未諗，你再遲啲都得，再遲啲都冇所謂。咁但係28歲離過婚啊嘛，28歲離過婚，40年代嘅上海，仲要屋企開始嚴你。開始嫌你係食得多嘢啦，開始嫌你係即係白吃白喝啦咁樣，咁於是乎咧就構成咗好大嘅壓力啦咁樣，咁樣咧跟住咧就開始喺度討論就係話，你不如揾住人家睇下邊個，睇下有邊個老嘢死咗老婆啊咁樣，你跟咗人佢就算啦咁樣，咁我就覺得啊個人生係咪已經走到一個咁樣嘅段落咧，走玩完嘅地步咧咁樣，咁然之後咧就俾佢遇到一個機會，嗰、那個機會係乜嘢咧？嗰、那個機會咧就係咧有媒人。婆就幫佢細妹去相親咁樣，咁樣咧個相親嘅對象咧就都係一個玩家嚟嘅，玩家嚟嘅咁樣，闊少啦，有錢仔啦，承繼家業啦，喺倫敦翻嚟啦，咁係留個即係留個洋學嘅咁樣，咁與此同時咧，屋企亦都係有錢嘅，見過世面嘅咁樣。咁如果係咁好，點解會揀到係佢哋白家咧？咁樣哦，原來咧就係咧乜嘢都好，又靚仔又成又呢又路噶啦咁樣。咁但係咧就好撚貪玩嘅咁樣，明星就唔好嘅，明星就唔好嘅。咁但係咧白氏一家。就睇到佢都係有錢人份上啦咁樣，咁我哋屋企都即係家道中落啦咁樣。啊，如果嫁到個有錢嘅，咁最多就係個婚姻唔多美滿啫，都冇乜撚所謂啦咁樣。佢哋都覺得冇乜撚所謂啦咁樣。咁於是乎咧就諗就係要去相親嘅咁樣，相親嘅咁樣。咁樣咧下邊有幾個細妹啊嘛。下面有幾個細妹嘛，咁樣咁於是乎咧，唔係一個細妹，仲有啲 佢淨 係 提七妹， 四唔係除咗七妹，仲有四奶奶啲女， 四奶奶啲女， 有四奶奶啲女啊嘛，四奶奶啲女就話、啊：不如我嗰個都 OK， 你嗰、那個你老尾你嗰個11歲啊， 爭廿年， 青春期未到大佬， 你嗰個11歲啊，咁樣唔係啊，佢呢啲讀洋學嘅中醫細路女啊，你睇下孫中山，佢唔係搶啊！去到搶嘅地步啊！淨係百家入面啊，淨係百家入面啊，就已經有幾個靚妹諗住喺度搶。 你話雙傑聽到真係開心死啊！ 有幾個靚妹諗住喺度搶噶啦咁樣。咁跟住咧，然之後咧，阿白流蘇咧，其實咧就係去陪坐嘅啫，咁樣一齊去食餐飯嘅啫，咁樣。 唔係，其實係阿七妹，因為唔想嗰兩個咪應該叫姨甥啊，即係四奶奶嗰兩個女，因為佢後生， 佢想塞爆架車， 唔想佢兩個去，所以先至拉佢家姐。因為佢睇唔起佢家姐，佢覺得 因為 佢 諗住 家姐， 因為佢諗住阿家姐都嫁過人啦，咁樣同埋都28歲啦，即係冇威脅啦，咁樣係 兄弟 啦，兄弟啦， 女人係唔可以兄 弟，係兄弟啦，咁樣。 唔係呢啲咪好典型嗰啲跟朋友去參選香港小姐，點知個朋友中咗自己唔中嗰啲咯？ 唔係，但係白流蘇係有機心去搶嘅。白流蘇係有 姊妹嘅嘢， 唔係白流蘇係特登嘅，係特登嘅，係特登有機心去搶嘅咁樣，佢係炫耀一番嘅咁樣。咁於是乎咧，跟住咧，然之後就出咗去啦。嗰段冇直寫啦。咁根據呢個咁樣嘅阿四奶奶嘅描述咧，咁樣咧就係咧就走去同呢一個咁樣嘅阿范柳園啦，又跳舞又成啦，相當之親暱咁樣啦。於是乎咧就係鬧到頭先第一次講佢話就鬧到好大啊咁樣，鬧到好大件事。 事啊咁樣。咁於但係咧，阿白流蘇咧個反應咧就沾沾自喜嘅，沾沾自喜嘅就係頭先我讀過嗰一段啦，就係、是、一個女人再好些，得不到異性的愛，也得不到同性的尊重咁樣。咁所以咧，佢就覺得咧呢一仗咧，佢咧呢一仗對佢嚟講咧好重要，呢一仗對佢嚟講好重要，因為佢喺百家入邊，佢展示翻佢作為一個女人嘅價值。佢話俾佢聽，我未玩完，我仲係一個有 市場， 我仲有殺傷力嘅，即係我仲係可以，我都仲係一個大殺傷力。 冇糧仲好有 market， 係啦，我仲好有 market 嘅咁樣。咁然之後咧，果然咧，白啊呢個咁嘅飯漏員咧，就托呢一個咁嘅媒人婆咧，就輾轉咧就係使即係托詞啦咁樣，就請咗佢去香港就去旅遊咁樣嘅。咁而其實咧就當然就唔知係呢個飯漏員請佢去啦咁樣。咁樣咧就係一個媒人，即係佢又事實上唔係媒人婆嚟嘅，咁樣都係有錢人嚟嘅。咁樣就係做妹嘅親戚友好啦，就阿徐太太咁樣就話啊，香港有啲朋友啊，你一定要去。你一定要去，我請埋你去咁樣。咁就故事嘅主場地啦，就係阿白流蘇咧，就跟住阿徐太太咧，就嚟咗香港。果不然嚟到香港，就見到咧阿范柳元咧，就喺度等緊佢啦咁樣。咁然之後咧，范柳元亦都好西化嘅一個人嚟嘅，即係好單刀直入嘅咁樣。佢就問阿白流蘇個對白就咁樣，佢問佢：咦，點解你咁啱又喺度嘅咁樣？阿范柳元單刀直入就話啦：我就喺度等你嘅咁樣，多麼的女奇，幾咁女。女奇啊咁样，我特登喺度等你嚟嘅，咁样系啊，咁样咧，就系、是、一大轮嘅调情啦，咁样。嗱，我想讲咧，后来咧，呢一个咁样嘅电影版咧，即系呢一个 周润发《妙天人》， 就系呢一个嘅嗰个导演叫咩名？ 许鞍华。 许鞍华拍嘅《倾城之恋》咧，我再讲一次，我喺节目讲好多次，许鞍华拍错咗呢个故仔。嗰个当然呢个系一个浪漫嘅故事啦，但系更重要咧，呢个系一个斗智斗力嘅故事。呢个是一个爱情之间的大家的心机的比拼。范柳元是一个玩家，范柳元是一个追求爱情的人，或者是他追求的浪漫，他追求的爱情，他为什么会看中白流苏呢？你可以归因于缘分，你可以归因于一见钟情，但与此同时也是因为白流苏特别， 即 白流蘇，白流蘇摩登啦，但係與此同時，白流蘇亦都有傳統中國女人嘅韻味啊嘛。范柳元曾經同白流蘇講過，范柳元同白流蘇講，佢話：我覺得你係好適合著旗袍。 嗯。 然之後佢再補多一句，佢就係話：我想像唔到你唔著旗袍嘅樣子。 嗯。 即係喺佢眼中，你就係一個摩登嘅中國女性。咁呢一個咁樣嘅假洋鬼子眼中嚟到講啦，呢個假洋鬼子咧最喜歡就係呢一種嘅女人噶啦，咁樣你明唔明啊？咁樣有一分有幾分嘅有幾分正經嘅味道，但係底裏又有少少放蕩咁樣。咁佢而呢一個范柳元想要嘅係征服呢個女人，佢要征服呢一個咁樣嘅白流蘇，所以佢反反覆覆去問白流蘇：你愛唔愛我？你愛唔愛我？佢甚至乎三更半夜打電話去，我愛你咁樣，跟住然之後吸咗線咁樣，咁好撚靚仔啦呢啲咁樣。 其實我都唔明佢點解要問。 係。 佢就係要佢行。 佢聽佢講，佢要聽佢講。 佢要佢親口講嚟證實佢係愛。 佢要聽到佢講啊嘛，佢要聽到佢講啊嘛，佢追求嘅係精神嘅戀愛啊嘛，佢需要呢一個。 佢需要愛情。 佢需要愛情，同埋佢追求，佢底裡有追求一個浪漫啦咁樣。有一段係咁樣嘅，佢哋住喺淺水灣嘅酒店啦咁樣。咁然之後淺水灣酒店附近有一條大橋啦，然之後有一幅好高嘅磚牆啦，一幅磚牆咁樣。咁跟住范柳元係會好浪漫咁樣噶嘛。范柳元嚟到呢埲牆咁樣，跟住然之後佢就會同阿白流蘇講啦咁樣。佢話呢面牆。唔知道點解令我諗起地老天荒呢一類咁嘅説話。有一日，我哋文明整個都毀掉啦，乜嘢都冇啦，燒完啦，炸完啦，崩塌啦咁樣。咪你好容易將范柳元想像到去湖南城，就係、是、男人好中意講呢啲嘢咁。男人好中意開口埋口同你講世界啊、文明啊、永遠啊、永恆啊，即係男人會同你講啊，你睇下呢個山坡，啊，底裡有幾多嘅骸骨， 有幾多人的故事嗰啲咁撚樣，但係女人就唔係會諗呢啲嘢嘛。女人見到個山坡就會喺度諗啊，呢度起間屋幾好咁樣，望海，望海咁樣係咪先？咁係 佢好文撚屌文青， 佢唔係撚屌文青，佢好想展現佢自己嘅浪漫。佢好想展現，佢好想展現佢自己嗰種咁嘅浪漫情懷，同埋佢好想用嗰種好想用佢嘅風采去征服呢個女人，而我唔需要用婚姻嘅， 哦， 我唔需要用婚姻，同埋佢亦都唔想結婚，佢都唔想結婚，佢本身因為范柳原本身亦都係庶出嘅，即係佢阿媽亦都係二奶嚟嘅。佢都係二房嘅仔嚟嘅咁樣，咁所以佢對於婚姻亦都冇即係覺得有乜撚嘢意思啫。一紙婚書有咩意思啫？最緊要嘅係你愛我咁樣。咁佢好，於是乎佢就會展現自己好多嘢啦。佢展現自己嘅豪華啦，展現自己嘅闊綽啦，展現自己嘅見識啦。我帶你去跳舞啦，我帶你遊香港啦，我帶你睇下嗱，帶你嚟呢度食嘢，帶你呢度，帶你去嗰度咁樣。咁跟住然之後開口埋口就講宇宙啦。開口埋口就講文明啦，開口埋口就同你講天荒地老啦，見到埲牆啫嘛，你老尾，見到埲牆就講啦，呢埲牆令我諗起天荒地老，佢老尾咪又係石屎，呢埲牆令我諗起天荒地老，係咪啊？如果成個我哋整個文明都毀掉了，什麼都完了，流蘇即係白流蘇，流蘇，如果我們那時候在這牆根底下遇見了。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这个是在当然了，即我觉得这段对白写得很好的原因，我觉得这段对白写得很好，这段对白写得很好的原因就是他写出这个男人的撚屌之处。但与此同时范柳原这个角色很可爱，就是呢他要跟你去弄虚作假，他要去跟你去玩门面功夫，但他有时候很天真，他有时候很他又有时候会流露一两句，就是你为什么你不肯在我面前展露真性情呢？这样你自己扮勾紧嘢的嘛，你自己扮紧嘢的，但你又会怨条女，你怎么扮紧晒嘢的，那你们现在就是玩紧一个扮嘢的游戏嘛，是不是？那好了，那但是呢这一样东西也是他吸引的地方，他又会很急切，即是范柳原那些对白很女奇的。范柳原嗰啲對白好撚女奇嘅，即係好撚好 想女奇，成件事即 係浪漫。謝賢，范柳原好撚謝賢嘅其實。范柳原咧第一次喺香港咧，第一次喺白流蘇嚟到香港嘅時候咧，佢就同佢講：我喺度等緊你。跟住第二次佢發電報去上海，因為佢哋已經分開咗，鬧翻咗。跟住然之後，白流蘇翻去上海，佢發個電報去上海，話急切需要佢嚟香港咁樣。咁跟住白流蘇再嚟香港嘅時候咧，范柳原咧，范柳原喺碼頭第一句對白就話：你係我嘅藥，你係醫我嘅藥。 幾勁啊！ 影咩影？ 你係醫我嘅藥。好啦，好撚謝賢嘅，好撚謝賢嘅咁樣。咁但係嗰陣興啦咁樣。咁而白流蘇點樣去睇范柳原嘅咧？咁樣佢既係虛情假意，與此同時你都猜度到佢有一份嘅天真嘅。白流蘇就喺度諗啦，白流蘇就喺度諗，佢話。原来范柳原是讲究精神恋爱的，他倒也赞成，因为精神恋爱的结果永远是结婚，而肉体之爱往往就停顿在某一阶段，很少结婚的希望。嗱，即系呢个就系范柳原都可爱嘅地方。其实范柳原嘅目的，如果浅白咁嚟讲，佢想沟白流苏啫嘛。 嗯， 咁佢其实佢其实想要情妇啫嘛。咁但系佢又唔想停留喺一个肉体嘅关系啊嘛，佢要一个爱佢嘅情妇。即係佢有一個戀愛嘅情婦，咁而喺白流蘇嘅角度嚟講咧，即係范柳原就係需要一個戀愛情婦。但係白流蘇嘅角度就係、是、白流蘇嘅角度就係精神嘅戀愛，精神嘅戀愛最後係一定係走向婚姻嘅、 嗯。 因為點解？因為白流蘇係一個現實主義者，佢覺得如果冇結婚呢個契約嘅話，嗰、那個點顯示嘅真心啊？真心係永遠都顯示唔到嘅。因為白流蘇覺得呢個世界所有嘅真心都冇辦法顯示嘅，除非寫低咗。呢、这個亦都係呢、这個亦都係亦都係頭先我講張愛玲喺嗰個結婚證書上面寫嗰句説話，佢、覺得最深刻嘅一件事就係佢哋簽訂寫埋個名胡蘭成、張愛玲簽訂終身結為夫婦。 呢件事嘅具體嘅呈現對張愛玲嚟講就係浪漫啊嘛，但係對於胡蘭成嚟講唔係啊嘛，胡蘭成就係、是、啊歲月靜好，現世安穩，講到老年咁撚大，就同呢、這個就同范柳如一樣啦，摸到個面牆就諗起地老天荒啦，佢講到老年咁撚大咁樣，咁但係。我哋可以有一段對話咧，可以睇到佢哋呢段咁樣嘅呢段咁樣嘅關係，或者嗰個咁樣嘅掙扎嘅。咁喺香港嗰段日子咧，大家喺度互 fit 啦，喺度 fit 嚟 fit 去啦，咁樣喺 fit 嚟 fit 去嗰個過程咧，但系咧大家都唔肯透露嗰個真意嘅，即系呢一個咁樣嘅范柳如呢個咁樣嘅闊笑，希望喺感情上邊去征服呢一個咁嘅白流蘇。但係白流蘇佢唔係唔愛范柳如，但係佢係一個現實主義者。佢除咗要愛之外，佢都要爭取一個保障。因為我哋講翻頭先嗰個背景係乜嘢？佢係一個生於1940年代離婚嘅28歲嘅女人。我愛你係愛你，但係我愛你呢三個字唔可以喺我輕易喺我口中講出嚟，因為我要有保障，我都仲要生活噶嘛。我要生活噶嘛，我都要有依靠噶嘛，同埋我係離開上海嘅娘家，老遠嚟到香港送外賣噶嘛，我唔能夠冇渣拿翻去噶嘛。喂，我翻到去，我個面擺邊啊？我出到嚟老遠走嚟香港送外賣，嗰、那個係40年代。 唔係佢第一次。一路都冇越軌嘅行為啊！ 冇越軌嘅行為，但係人哋會點樣睇你？係 啊，但你去咗香港一排㗎啦。 人哋會點樣睇你啊？嘛，你即係你等於係做咗人哋情婦啫咁樣。咁你唔通話俾人聽，一翻嚟就誒、我哋咩都冇做過咁樣？ 你揾鬼信咩？ 你唔通一翻到嚟就喺度講誒，我哋咩都冇做過，淨係行下山。最主要就去咗摸嗰邊牆咯咁樣。咁你唔撚知講乜鳩啊嘛？係咪先咁樣？咁有一段就係咁樣嘅，有一段你可以睇得出白流蘇唔係范柳如嗰種咁嘅虛偽，同埋嗰種偽善嗰種扮嘢，就係喺呢個咁樣嘅喺呢一個喺呢一個喺呢個夜晚酒店嘅時候啦，咁樣咁跟住咧無端電話響起啊，咁樣咁好撚靚仔啊，即係范柳如好撚靚仔打電話嚟話我愛你咁樣，跟住吸低電話做乜撚嘢啊？屌你老母中學生玩電話冚家柒！但係嗰個年代好撚浪漫啊！嗰個年代冇電話，你知唔知？ 同埋佢講完吸完線之後，過幾個字佢又打翻， 佢又再打翻俾佢，又打翻俾佢。佢過一排吸咗線又打翻俾佢。我唔記得問你，你愛唔愛我咁樣？唔使講啦，咁講出嚟。如果我點會嚟到香港啫咁樣？咁跟住咧，然之後咧，嗱，好撚典型嗰種我諗呢段時間，我諗張愛玲寫呢段小説嘅時段咧，就係同緊胡蘭成拍拖。咁所以我覺得咧，有好大嘅胡蘭成嘅影子。係啊，雖然有啲人話，雖然係你都可以咁睇啦，即係大家睇個電影嘅色界啦，咁樣咁色界就更加胡蘭成啦，咁樣咁嗰個浪漫想像，但係嗰種男人嘅扮撚曬嘢嗰種男人嘅意味咧，喺呢度咧睇到好多，睇到好多。嗰段係咁樣講嘅，嗰段咧就咁寫啦，咁樣我演嘅一次俾你睇嘅咁樣。阿范柳如就無端端問佢，范柳如唔係無端端咁樣講起啊，即係又係好撚就係好撚嗰啲撚屌嗰啲撚屌懶有見識嗰啲男人咧，無端端講嘢要有 call 噶嘛。係 啊， 佢無端端講樣嘢就係《詩經》上面曾經咁樣講嘅咁樣，講你就講啦，《詩經》你老母咩？佢係要咁樣講嘅，就扮撚曬嘢，懶有才情，懶有見識咁撚樣。阿范柳如就話，《詩經》上面有一首詩咁樣寫：死生契闊，與子相悅，執子之手，與子偕老。范柳如就話啦，嗱，我中文就唔係好好，我唔知我解釋得啱唔啱，但呢一首係我睇過最悲哀嘅一首詩。生與死與離別都係大事，唔由得我哋支配，比起外界嘅力量，我哋人系几咁渺小，几咁渺小。但系我哋明明系咁渺小，我哋偏偏有时会讲：我永远同你在一起啊！我哋一生一世都别离，唔好分开。就好似讲到我哋好似做得主咁样，好似做得了主。但系其实呢个世界好多嘢，我哋都做不了主。呢个世界有好多不可抗力。跟住佢讲紧又《诗经》，又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又讲到世界大事咁样。跟住然之后，白流苏点样应佢咧？白流苏就应佢啦，佢就白流苏谂一谂，跟住白流苏就话啦：你话唔捻结婚咪捻就咯？ 系啊 系，你讲咁多把捻啊？ 唔系佢响讲， 你又诗经又成做乜捻嘢啫？你想话唔结婚咪唔捻结婚啦？ 唔係佢講詩之前咧，白流蘇已經屌鳩咗一次啦。佢已經話你講咩詩啫，我都唔識咁。係 啊， 佢夾硬都要講落去啫嘛。 你講你條詩，跟住白流蘇就喺店口度屌鳩佢。你一句唔結婚咪撚走啦！你講咁多把撚啊！ 佢前面個 你詩經乜撚嘢啫？ 講重點唔該。 詩乜撚嘢經啫？我女人仔，我淨係知道初嫁重親，再嫁重新。你而家娶一句，唔娶兩句。讲咁捻多，你老母即系当然佢唔系咁写啦，但系咁嘅意思，基本上就系咁嘅意思啦，咁捻样。咁但系阿范老师仲喺度同佢拗，即系总之就系喺度争拗紧，或者系喺度争斗紧一个位置，就系、是、一段关系系咪一定要，即系大家各有各自嘅一个考量，各有各自嘅睇法。范柳原想要嘅系征服呢个女人，同埋就系佢唔相信婚姻，佢唔要结婚，佢唔要呢一件咁嘅事。但系对于白流苏嚟到讲，对于白流苏嚟到讲，佢唔结婚，佢唔结婚，佢冇渣男啊嘛。同埋我唔结婚，点样去验证嗰个真心啫？咁样咁，但系最后就系一个大家好多嘅角力啊。但系喺呢场争斗入边咧，系范柳原赢咗嘅，因为范柳原最后就出殺手锏啦，呢、這个就係男人嘅优势啦，就係、是、男人等得，男人可以丢得低，男人就诶咁、哎、就算啦，咁样咁就算啦，咁样好啊，你话走就走啦，咁样跟住阿白流苏抛佢啊嘛，我翻上去，我翻去啦，好啊，我送埋你走咁样，翻到去白流苏大啊嘛，翻到去白流苏大啊嘛，你送完外卖啊嘛，你送完外卖啊嘛，系咪先？你送完外卖咁样，屌你老味，点讲啊？点讲你啊？周围成个上海啊！整个上海怎样讲呢？哇，这条女去香港送外卖，还要少少东西都没拿回来。是 啊。 又没手。是啊。你好经验把撚啊。 好鬼用、 啊。你嫁个人的啦，你有什么经验没有啊？是不是你又没戒指仔啊。 半卡石都没有啊。 没石啊，什么都没有。两手空空走回来、啊、你老妹还继续饭来张口啊，这样。那怎么样搞啊？那跟着然之后再经历的是什么呢？就是呢，结果就是白流苏就是顶不住，硬不住，到这个范柳原再去发电报要求他再下来香港的时候，跟着就妥协了，妥协了，就没有结婚在一起。因为当然了，重点就是啊，范柳原跟他说，你是我的药，这样你是我救命的药，这样那就征服了他。但其实白流苏是屈服，白流蘇是屈服，咁當然啦，嗰、那個屈服並唔係嗱，呢個就係張愛玲嘅世界，即係嗰個咧對於女主角嚟講咧，其實係等於一個下風，等於一個墮落。哇！你知唔知道白流蘇跟咗范柳原幾墮落啊？無名無份，住喺呢一個咁樣嘅巴炳頓山。巴炳頓山今日都係豪宅啦， 好貴噶。 佢無名無份，只不過係范柳原喺巴炳頓山買間屋俾你啫嘛， 獨守空位啊！ 係啊，佢係佢覺得哇，都大到無倫。 間屋有三層樓點啫？ 間屋三層樓，空空蕩蕩，咩人都冇，淨係得啲佣人俾你指指點點，係幾悲涼啊！呢個先至係。呢個先至係張愛玲描述嘅世界嘅慘啊！張愛玲描述嘅世界嘅慘就係幾慘啊！一個女人仔打你巴炳頓山三層樓一個洋房，唉，陰公咯咁樣樣。呢、這個就係佢嘅慘啦，就係、是、無名無份，就係、是、無名無份。咁、但係喺嗰個感情嘅交鋒上邊嚟講，就落咗下風啊嘛，就落咗下風啊嘛咁樣。咁點解會叫傾城之戀呢？就係、是、因為明明已經落咗下風，喺呢個交手同埋呢個角力嘅過程入邊，其實白流蘇係輸咗， 已經輸咗， 係輸咗啦，係啊。呢、这個咁樣嘅巴炳頓道啊，係咪啊？巴炳頓道係咯，即係巴炳頓山咯，係咯，即係而家嘅巴炳頓山咯，當其時嘅巴炳頓道啦，咁樣。好啦，咁樣咧，呢、这、一個咁樣嘅，呢、这、一個咁樣嘅，呢、这、一個咁樣嘅係咪㗎？係咪係而家個巴炳頓道即係而家巴炳頓山嚟㗎嘛？係咪啊 ？Google 咩話？ 係一樣㗎嘛？係咪啊 ？OK， 總之係 豪宅， 總之係豪宅啦。係 啦， 總之就係巴炳頓道，巴炳頓道三層樓嘅洋房豪宅咁樣。好啦，咁其實就係白流蘇喺呢一個咁樣嘅感情嘅爭戰上面嚟讲咧，就系兵败如山倒噶啦咁样。但系天意弄人，天意弄人就发生咩事咧？就系发生 日本仔打到嚟， 就系、是、日本侵略，日本占领。 嗯， 于是乎咧就系、是、香港沦陷。哇，香港沦陷咁点算啊？香港沦陷咁系漫天烽火咯，咁咪世态嘅动荡咯。于是乎咪呢？是乎。 於是乎那個會摸撚住埲牆去講地老天荒那個范柳園， 就感覺到 佢終於感覺到呢個世代呢個世界原來真係會動盪。佢出海嗰隻船爭啲沉鳩咗，家督炸撚咗成個窿， 跟住見唔到佢， 爭啲見唔到佢，哇！一見到佢恍如隔世。 即刻好浪漫、啊， 即刻就要揽住佢，哇！即差啲就以为失去咗呢个女人咁样，哇！跟住然之后咧，然之后咧，我要读一读嗰一段先。然之后嗰一度咧，就系、是，然之后就系、是，终于结果喺一个咁样嘅患难啊，患难之后啊，大劫之后，劫后余生嘅两人，终于咧就好好咁样去看待对方。然之後，范柳園就冷不及防就講：嗯，我哋去登報宣布我哋結婚啦，咁樣就終於肯娶佢啦，終於肯娶佢。喺娶佢嗰個過程入邊咧，就阿范柳園咧又忽然之間諗起，佢就同阿白流蘇講啦，佢就話：你而家相信啦，死生契闊，我哋自己邊做得主啊？轟炸嘅時候，如果一個唔小心，都唔知道會點啦咁樣，咁跟住然之後，范柳園又話啦，佢咁樣講，范柳園喺結婚嘅時候，佢咁樣同阿白流蘇講，佢話鬼使神差地，我們倒真的戀愛起來了。咁阿白流蘇就話：你早就說過你愛我啦。范柳園就話：那不算，那個時候我們太忙著談戀愛，哪裡有功夫戀愛呢？ 好撚屌咯！ 即係。在打到嚟之前咧，嗰、那個係一個戀愛嘅遊戲，佢哋喺度玩緊一個談戀愛嘅遊戲，亦都因為佢哋忙於談戀愛，范柳園根本就冇真正地去戀愛，直至到打到嚟啦，炸到佢真係諗翻嗰刻炸到 死啊！ 炸到佢真係諗翻起《詩經》啦，屌你老味，真係生死契闊，林嘉玲。争啲死鸠咗，原来争啲死鸠咗啊！ 你话系咪贱咧？真系唔杀到埋身先，都唔知道对方重要。 男人就系咁噶， 男人就系咁。 你估白流苏唔系？ 因为佢有，因为嗰阵，因为嗰阵范柳园有闲情啊嘛，佢有闲情，佢可以忙着去谈恋爱。而事实上，范柳园系一个有闲情嘅人嘛，佢有闲情，佢有闲情体现喺好多方面啊嘛，就系佢有钱，唔忧做，靓仔，大把女埋身。對於佢嚟講，戀愛係一個遊戲嚟噶嘛，所以戀愛一定係關於征服噶嘛。但係哇，唔係喎，炸撚到嚟冚家拎，真係令我諗起《詩經》啦！你仆街，嗰陣太忙於談戀愛啦，嗰陣而家終於有功夫去戀愛啦咁樣。咁於是乎咧，白流蘇咧就終於咧得償所願，就得到佢嘅婚姻啦咁樣。咁而喺佢嘅婚姻入邊咧，嚟講咧，佢係冇諗住係即係。對白流蘇嚟到講，最緊要係婚姻，或者係最緊要係一個名分或者一種關係，而摸定一種點樣，即係嗰件事對佢嚟講唔係鎖住一個男人咁簡單，而係佢知道個男人係鎖唔住。入邊有一段描述係咁樣講嘅，結咗婚之後佢就話：范柳園現在從來不跟他鬧着換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给旁的女人听，那是值得庆幸的好现象，表示他完全把他当作自家人看待，名正言顺的妻。然而流苏还是有点畅言咁样。OK， 好啦，即系呢个系佢预咗你有第啲女人嘅，佢预咗你去滚嘅，因为你咁有钱咁靓仔唔滚怪啊嘛咁样，系啊。但 套翻现代讲法就系你识翻屋企啊。 系啦，最紧要我系你名正言顺的妻咁样。 去 到最后去到最后就咁讲啊，去到最后嗰个小说咁讲，佢话香港的陷落成全了他，但是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他，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了，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他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处，他只是笑吟吟站起来，将蚊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传奇里的倾国倾城的人大致如此，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在漫盏灯的夜晚，胡琴拉过来拉过去，咿咿呀呀的说不尽的苍凉故事，不问也罢。这个是在文学上面来讲，它未必是张爱玲写得最出色的一本小说，或者是未必是最 比起紅玫瑰、白玫瑰啊，或者係比起色戒啊，或者係比起半生緣啊、金鎖記，佢未必係最出色嘅一個故事。畢竟係張愛玲寫呢本書嘅時候廿幾歲。 嗯 咁同埋佢正值喺戀愛嘅時間啦，咁樣咁佢寫完呢本書出咗冇幾耐之後，跟住佢就同胡蘭成結咗婚啦。 唔係，但我覺得佢係講到咧嗰、那個世，即係嗰個亂世咧，係為咗成就佢呢段愛情嗰一段咯。我覺得佢係黐線嘅。 但係佢難免係會咁諗噶嘛。但係佢事實上冇錯啊嘛。 睇得自己太重要咧。 唔係，但係佢唔係喺佢嗰段感情嘅關係入邊嚟講冇錯啊嘛。因為如果冇呢個動盪，冇呢個亂世，佢個感情係唔可以圓滿收場噶嘛。所以佢話，所以當然嗰個戰爭唔係為佢發生啦，但係嗰個戰爭成嗰、那個戰爭 成 全咗佢哋嘅關係，呢個係真實噶嘛。咁你可以即係、就是、你嗰個因果當然可以倒轉啦，你可以倒轉嚟到睇啦咁樣。咁但係個問題係咩咧？個問題就係、是、個問題就係、是、其實就係、是、就係、是。其實是在亂世底下人是多渺小呢，在亂世底下人是多渺小呢，他裡面有一段是這樣描述的，我覺得也都很好講到，即是當時他們未結婚這樣，但是也都好、即是當時胡蘭成和、張愛玲未結婚，但是也都好透露到那種這樣的意味的這樣，或者他的期許或者他的意味這樣。小說裡面有這樣寫的，他就說范柳原，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白流苏他自己也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这段呢对比翻起张爱玲和胡兰成结婚证书上面写的那四句说话呢，就正正呢就是验了一样东西，就是在結婚證書上面，胡蘭成都寫個祈願係咩啫？就係、是、胡蘭成同張愛玲結為夫婦，然之後就希望係乜嘢啫？就係、是、願使歲月靜好，現世安穩。就同小説入邊寫嘅就係話，喺呢個兵荒馬亂嘅時代，個人主義是無處容身的，即係個世道咁亂啦咁樣。咁但係你個人有啲咩理想，或者個人有啲咩願望，可能都冇辦法好順利咁樣可以得到一個成全。但是都總有一個空間是容得下一對平凡的夫婦啩。咁呢個亦都係胡蘭成同埋阿張愛玲喺結婚證書上邊入邊，即係個心係咪咁諗唔知啦。起碼咁樣寫啊，就係無論個世態點樣動盪都好，都希望佢哋夫妻之間嘅歲月係可以靜好嘅，可以有佢哋嘅現世嘅安穩。但係最後就係冇啊嘛。就係亂世，即係如果即係呢個係《傾城之戀》入邊嘅一個奇緣啦，就係漫天烽火咁樣，但係范柳原終於肯同呢個白流蘇結婚啦咁樣，咁然之後呢個小説面世之後冇幾耐咁樣，咁跟住然之後胡蘭成事實上都同張愛玲結婚啦咁樣，咁但係問題係咩咧？就喺亂世之中，就係容不下一對平凡夫妻，因為佢哋就唔係平凡人啊嘛。個世界就係唔平凡啫，個世界就係唔平凡 啫嘛。 咁呢個係我覺得好特別嘅一套小説，即係你話張愛玲嘅小説入邊最好嘅唔係呢套啦咁樣。咁但係對照喺香港呢個世代喺呢個時局上面嚟講咧，一個亂世之中，希望容得下一對平凡夫妻，然之後呢一個咁樣嘅猜心嘅遊戲，佢呢套小説彰顯出嚟特別嘅地方咧，就係咧。佢好寫到嗰種男女之間，或者係呢一對男女之間，佢哋對於一段感情、一段關係，大家各有各自嘅唔同嘅期望，然之後喺當中入邊嘅好多嘅以虞我詐啦、角力啦、鬥智鬥力啦，但係面對時代嘅巨輪底下，呢啲咁嘅角力、呢啲嘅心機，其實都係多餘嘅。其實都是渺小的，其實都是你所有的算計、所有的所有嘅機關算盡，都唔及一個炸彈，都唔及一個炸彈炸佢。人係幾咁渺小咧，或者係平凡世界嘅戀愛係幾咁渺小咧咁樣。咁佢好想去寫到呢一個咁樣嘅比照出嚟，咁但係係浪漫化咗嘅。是浪漫化了，而《傾城之戀》這本小說最令張愛玲想不到的地方是什麼呢？就是她已經用了一個很戲劇化的方法去寫這段故事，但是她想不到她自己的人生是比這段故事更加傳奇的。即這個是現實往往是會比小說更加離奇，更加奇情，更加荒謬的這樣。哇，44分鐘，我休息一會回來繼續。